国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运动。日本防卫省早前表示，海上自卫队在上星期六朝早确认辽宁舰等一共六艘解放军舰艇通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南下进入太平洋。自卫队之后出动军机拍摄中国航母编队，收集情报和警戒监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24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58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31，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2，人民币6.569，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56美元。卖出1,727.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肾科学会嘅主席郑玉麟医生嘅。其实对于病人嚟讲咧，特别系肾病病人，适唔适宜打新型冠状病毒嘅疫苗嘅咧？ 第一样嘢要考虑自己会惹到个病嘅风险有几高先。第二考虑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我不幸染到个新冠肺炎，但系当你上咗年纪啦，例如60岁以上，你发觉死亡率系飙升嘅。如果咁嘅话咧，咁可能要积极考虑打噶啦，因为我就算唔好彩惹到个死亡率高，咁我系咪应该要保护自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有冇听过口琴演绎贝多芬？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口琴节的公开组大合奏里面，我们玩了一首 Beethoven 的 Symphony No. 5的 First Movement， 就是噔噔噔噔做开头的一首非常之急速的乐曲。我们当时是拿冠军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其中一次最辉煌的成就。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还有创造天团的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接快乐，彭晴。 Hey, hello 啊，各位继续享受呢个长假期啊，莫莉啊， 系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欢迎晒所有嘅听众复活节假期啊，呢个长假期都抽时间嚟听我哋。 系啊，咁啊，不过咁放假嘅放假，开工嘅都开工，我哋都继续努力吓，同大家一齐喺空气之中见面啦吓。 系啊，同埋陪住大家，所以大家都唔孤单嘅。 系啊，冇错。咁啊，不过咁，我哋啲敏感时刻咧，日日都准备咗好多，即系啦，丰富嘅话题同大家都一齐倾下啦。咁啊。女人方面的话题一定不少得啦，我哋一个女人节目嚟噶嘛，啱啱先啊，咁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谂好多女人都好中意，除咗买鞋之外啦吓，咁啊。 買袋咧，買手袋咧嚇，我唔知莫莉你中唔中意啊？ 我反而咧中意袋多過鞋噶， 係咩？ 係啊，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我自己唔同嘅、嗯，我好少望人哋腳以下噶、哦。其實褲嗰啲我已經好少理嘅，所以我就係望人上半身。 係、哦、咩？ 係啊，所以鞋方面咧，我自己對自己唔執著啦，來來去嗰幾對鞋嘅啫。咁、嗯、但係其他人著嗰啲咩鞋咧，你唔使問我啊，我肯定話俾你聽，100% 我冇留意過咯。 哦， 即係我衰啲講句，即係彭晴，你唔好介意啊。 哦唔使介意， 你著过咩鞋我都唔记得。 哦，唔紧要，你唔望都冇乜所谓。 但你上半身我肯定记得咯。 哦，咁啊，我哋又中意四人望噶嘛。 系。 咁啊，同埋你知咧，即系鞋有时系衬翻自己啲即系衫啊咁。 系。 但你讲得啱嘅，嚟嚟去去咧都系嗰几对鞋嘅、嗯、因为你都系红色啊，唔系即系黑色啊、啡色啊、白色啊咁、啊、样啦、啊。系啦、啊，都系呢几类型诶、嗯，即系呢几只颜色啦。不过款式啊，当然有好多啦。 系。 咁但系我谂即系人哋望你咧，即系男人就话啊，有一只名表。咁、嗯、就好似一个身份嘅象征、嗯，女人最容易俾人哋得到一个感受、嗯、一个第一个印象，除咗系你嘅打扮之外咧，即、嗯、系、就是、你个样啊等等嗰啲之外，就系、是、你拎嘅手袋，系一种身份嘅象征。 系，所以我就成日话望人哋上身嘅时候、嗯，我会觉得吸引啲嘅、嗯，尤其是咧，即系我成日都会好中意望人哋去用一啲乜嘢嘅小手袋，因为我系一个咧虽然系拎劲多嘢出街嘅人， 你个袋都好大嘅， 系，但系我个大袋入面咧，如果我真系出街放假嘅时候咧、嗯，我会有一个细袋。 終於有啦， 或者係啦，或者如果我揸車嘅話，我通常會另外再攞一個細袋出街嘅。 係 個細袋就係趁我喺大袋嗰度攞咗我需要嘅嘢，銀包啊，嗰啲卡啊、電話所有嘅嘢之後咧，酒精啊嗰啲啦，就出去啦。咁但係咧，因為我點解要拎埋大袋？我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我入面至少有三包紙巾啊或以上嗰啲。咁所以咧，我就嗰個就做後備袋啦。 係中女嘅手袋包羅萬有嘅， 三包中嘅都有幾包。 遮啊，暖水壶啊，药油啊，系咪润手霜啊？哇，你谂下，即系几多嘢咧？不过咧，我点解会话即系同大家会讲下你嘅手袋咧、嗯？因为就系留意得到，其实每个礼拜咧睇啲网上嘅一啲即系传媒啦，系一啲网站，其实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报道咧，都系嗰啲当然啦，手袋大特价喺网上买又唔知几多折啊等等之外啦。咁啊，仲有咧，其实除咗讲啲名牌手袋之外咧，就其实呢几年。都好兴一啲，即系大家都容易啲负担嘅小资女嘅品牌。咁、 嗯、 我谂就第一就系个经济环境啦，系嘛，咁、大家唔使下下都哇出到几万蚊或者几十万去买一个手袋啦。咁、第二咧，真系多得啲韩剧啦，有阵时系啲韩剧里边咧，就带动到一啲嘅潮流啊。咁啊，譬如话佢哋当地一啲比较平民化啲嘅，大家容易负担啲小资女嘅品牌，佢就好多啊，真系。 甚至乎佢哋自己韩国嘅设计师品牌，我都记得嗰阵时，因为佢系边个咧？来自星星的你嗰个叫做咩名啊？ 全智贤， 全智贤 系 啦，佢系孭过一个嘅袋，跟住我咁啱去韩国旅行嘅时候，我真系 cap 咗个图、 哦， 我去到百货公司问佢有冇呢个袋，系、 哦、 啦，即系连个品牌系咩都唔知道，我就知系韩国品牌，我就会问啦。所以其实咧，真系可以令到女士们咧 系 真系会疯狂嘅其中一样嘢嚟嘅，除咗钻石嗰啲之外， 啱啊，系咁啊，容易即。因为入门即系可能讲紧几百蚊啊，或者就系千头啊嗰啲， 系 容易得负担得起嘛，咁咪唔买咯。 系，但系头先咧，阿彭晴都有讲话有个小资女嘅袋啦，咁嗰个咧我直情系叫做少女袋添啊。你喺街度见到好多少女咧，都好似必备有一个 系 K 字头个牌子，另外一个英文字 S 字头， 系啦系啦，知噶啦大家。 系啦，嗰个牌子其实我都想拥有嘅，因为我都觉得啊，真系佢系简约得嚟，系有啲 sharp 嘅颜色，几靓嘅。 系啊系。 咁好啦，但系我就特登去睇啦。其实佢个牌子里面咧，因为我见到喺街见到嗰啲十几岁啊， 系 似系读紧书嗰啲小朋友， 系， 但系点解有咁多钱？因为你问佢系咪特别贵，佢唔系 四位数字，系啦，但系都四位数字， 系啦，作为一个中学生， 啱啊， 边度有咧？ 其实都唔系容易负担嘅，即系话小资女话我嘅眼中咧，就系好似你出嚟做嘢啦、已经即系有搵到钱啦，咁样买呢啲袋、我觉得都起码自己都负担得嚟。头先你讲得啱，你少女啊，边个俾钱啊？ 系啊， 我谂都 OK 俾钱过，系嘛、 啊？ 咁但系佢减价起上嚟又真系几平，你唔好话 系尤其是网上，头先彭晴都有讲，有啲网站系直情会话俾你听三折啊， 系 俾着你啦，一啲大名牌、大牌子三折咗之后，嗰、那个价钱真系非常吸引。 嗱，我哋香港买咧，就算你头先讲嗰啲品牌咧，喺专门店买咧，其实都贵嘅、即系讲紧都成三四千蚊咁样一个啦吓，三嘅仲更加。 加貴啊。咁、但係咧，真係啦，頭先你講類似呢啲咁嘅美國嘅品牌啦、你真係去到美加或者一啲網店 outlet 啦、咁佢哋真係好平啊！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年咧，我翻加拿大，咁咧就行一個商場，咁啊裏邊係有呢個品牌嘅 outlet 嘅，咁當然個款就唔係最新款啦，咁但係佢係咩咧？佢係平到咧係頭先你講三折啦。我谂有时佢有啲特定嘅时段咧，譬如话失惊无神就话嗱，以下落嚟呢个钟头咧，你咧就有一折， 系 咁你嗰个 我一个钟头啊， 嗰个钟头你咁啱入到去咧，你买嗰几款嘅手袋其实都好多，即譬如佢系一个柜咁样啦，嗰啲全部都系一折， 多唔多人抢啊？ 哦，咁啱，因为佢失惊无神嘅，有啲嘢 系啊， 系啊，佢系出其不意咁样嘅，系啊，好得意咁，你入到去咁啱见到你咪啊，咁啊好似哇执到宝啊咁样去买到啲嘢系好。好平噶， 系 讲紧可能你计翻港纸啊，我谂 即系几百蚊咯， 系咪 再平啲添啊？ 我谂去到一千到啦，即系一千松啲噶，系好抵噶。譬如你买啲银包，可能讲紧几百蚊噶咋，咁佢三四百，我讲紧系三四百。咁啊，买啲衫咧，譬如话佢有啲裙咧，可能你讲紧都成三四千蚊，即系三千蚊到啦，一条裙啦。但系平起上嚟咧，可能系即系。一千蚊到已經有啦，係平嘅。 係，如果你話去旅行，雖然我未離開東南亞啦，如果你問我，如果我去加拿大或者去美國去旅行嘅話咧，其實咧，你知唔知道，如果我自己未必係話特登去睇美國嘅景點，或者去 就歐倫啊嘛， 係 咪？ 係啊，因為就係彭晴頭先所講啦，我係突然間有個朋友拎住個好靚嘅頭先所講嗰個小之旅袋啦，跟住之後哇，好靚你個袋，係啊，阿邊個即係有另一個朋友去加拿大就係、彭晴话真 系， 我去嗰个欧力嗰度，佢哋话六百蚊咋， 系啊， 六百蚊呢个袋竟然六百蚊， 所以咧我讲俾你听啊，佢系平，但系咧因为你知道有地方更平，所以咧你系去想去买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都会有啲即系却步，尤其是呢美话狮子头嗰个啊 ，Ouchi 啊，即系跟住然之后头先你讲 KS 啊等等呢啲牌子。嗰陣時啱啱可以翻第二個鄉下日本咧，其實有一隻 MNB 咧，嗰只咧又係好平嘅，又係。 夜半一點，活半間戲院，胡亂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日事都太短，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 ？Yeah， 而我未结束 ，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You will see it back up, but fun, 中文。而难集正由得他一不消散。Oh, 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途生中来泪看中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起末世中转圈。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改买手袋就开心啊，都真系啊，咁啊系啦，咁啊呢个小之旅嘅即系品牌啦，系啦，咁啊容易啲买啦，咁但系咧你又留意得到一样嘢系咩咧？阿莫莉，有时喺街上面见到啲女仔咧，系啦，用啲袋好鬼细只嘅啫，真系袋啲乜嘢出街啦？ 系啊，仲要咧，我想讲咧，有啲细只到咧，我觉得佢好似就系摆到个电话。跟住其他系摆唔到噶啦，咁我就心谂啊，咁佢个袋攞嚟做咩咧？佢都冇钱，系咪真系佢身边嘅男朋友帮佢俾晒咧？ 唔使带钱就带张卡噶啦，可能 你 feel 到个袋连卡都摆唔到咁滞啊！ 有啲电话都摆唔到啊，莫莉。 系啊，我就系正想讲，跟住我再睇到某啲嘅大型嘅铺头啦。佢而家有啲铺头卖个袋咧，系我谂系 手掌 一半 手掌到啦， 系啦、啊。跟住我特登揸住个电话，我试下对比啦。个电话都摆唔到落去噶， 系啊， 卖好贵。 啱啊，嗰啲系挂喺条颈度做装饰嘅啫。我见过好似早排 散纸袋 时装杂志里边有介绍过咧，咁啊嗰啲 model 咧拎住佢咧，即系好似当系拎住个公仔咁样，细细公仔翘住喺只手指度咁，就咁样行剧镬咯，系啊。 但我好想讲咧，呢啲系咪真系俾富贵嘅人用嘅咧？即系都系变咗系装饰品，而唔系嗰个叫做有用嘅日用品咧。 真系啊，莫莉，我哋 易玩咁啊！ 我哋从实际角度出发，呢啲根本完全都唔啱我哋。不过咁，对于一啲中意买手袋嘅人嚟讲咧，即系小之旅当然系入门，就系、是、容易啲，即系可以负担得嚟啦。但系点都要买啲靓嘅手袋，贵嘅手袋用嘅， 我就系想讲咧，而家贵嗰啲手袋咧，成日都会有好多嗰啲联成噶嘛，即系某大品牌同某啲嘢就 crossover 咁样噶嘛。我亦都见过有一个咧，就系啱啱佢同一个公主啊，即系个主题入面嗰个公主啊做 crossover， 成个袋就有佢嗰个公主喺度啦。跟住我就心谂，如果我要俾成五位数字，我买一个公主翻屋企，我谂我唔会咯。我想问一下啦。系啦， 见到公仔就 你会唔会啊？ 我一定唔会啊！ 我都唔会。 系啊，咁但系你又唔好理。有咁多人就好中意，因为嗰啲嘢限量，系觉得诶，净系呢一年，净系呢个时段，净系呢个合作先至有噶，所以你见到街。 尖沙咀 大排长龙啊， 系啊， 真系 好癫啊！好似即系成日话经济衰退，你完全 feel 唔到。你去到嗰条街嘅时候，尖沙咀 可能系唔使自己用自己钱啩， 但系都系啊。 不过咧，真系嘅，你手袋贵起上嚟咧，真系吓死人嘅吓。啲经典嗰个 H 字头嗰啲手袋啊， 系啊， 之前就做咗一啲拍卖啦吓，咁破咗一个纪录，系一个咩咧？18K 白金镶钻鳄鱼皮。起嘅手袋嚟嘅吓，呢个已经系前年嘅事啊，200多万啊，港纸成交啊，系啊，因为罕有啊吓， 系咪香港人买到啊？ 手做啊嘛，我唔知边啲人买到，一定系有钱人先至买到，因为佢成日都话系手做嘅，咁啊做一个嘅手袋咧，个嘅做工好长嘅时间，咁所以就咁矜贵咯，系咪？ 但系嗱，咁矜贵嘅袋，你会唔会攞出街啊？定系？你咪200多万，你攞唔攞出街？同埋我觉得佢一定好重， 唔起啊，唔系嘅，好轻嘅呢啲鳄鱼皮手袋。 又话金 18K 金啊嘛，个边啫嘛， 又有石， 系呀，少少啫嘛。 虽然粒石应该好细噶啦，都 系呀。 你甩咗粒石，你行一街甩咗粒石，你都唔知道心痛好定唔心痛好。 咁俾你咁嘅钱，我相信都应该冇所谓 啦。 依嗰啲攞嚟摆，你谂下嗰啲有时我哋睇啲即系杂志或者有啲介绍咧，嗰啲阿太咪好多储呢啲咁嘅手袋嘅，咁你又要保存得好好噶，即系有一个特定嘅专柜，又开住冷气，适当嘅温度。买个尘袋， 如果唔系发毛， 系啦，用完之后要抹翻 企理佢，跟住然之後好好咁保存佢。咁、嗯、但係你買咁貴嘅手袋就保值咯，啲人講 係。咁啊，除咗保值之外，就係頭先都講話點樣 keep 住佢啦。但係如果我真係出街嘅時候破損咗，坊間其實都多咗好多，而家就係幫人維修名牌手袋。我係聽過有啲人講話咧，即係訪問過啲師傅啊，嗰、啲師傅就話真係多人去攞嗰啲幾萬蚊、幾萬蚊嘅手袋去俾佢維修嘅、 嗯。 而最厲害嗰樣嘢就係睇到佢真係可能咧，嗰條病啊，即係手扶手個病斷咗咧，佢可以幫佢整到係完全冇瑕疵嘅、哦。 係， 同埋佢會幫佢好似車咁啊，有啲魚可能殘咗之後咧，唔知佢幫你打蠟定點樣咧，成個袋即刻零立立嘅、哦，即係新咗好多成嘅噃。 啱啊，都唔係平㗎，其實嗰個嘅即係洗費 係啊貴㗎， 係啊，係不減。你有啲乜嘢，譬如嗰啲手袋咧，攞翻去嗰啲專門店嗰度整啦，因為佢要寄翻去 Paris 嗰度啦，所以都價值不菲嘅，又係即係個收費都好高昂。所以你話啦，嗱一個咁即係一個，我哋唔好講嗰啲即係話太過極端咧，幾百萬買個手袋啊嚇。即係幾萬蚊買個手袋，即係呢啲咁嘅名牌手袋，其實即係入門咧，即係少不免。 係 價錢真係好貴。 係， 所以如果就買唔起，又好想用啊，啲人又真係諗到竅啊，即係。所以你又想滿足你自己虛榮感啦，租啦！ 哦，我以為你話 A4 啊 ，A4 都有， 最近都有人擺落地下 A4 啊！你唔好理係嘛？誒，佢哋支持本地係啊嘅牌子，特登買塊皮做嘅， 係哦， 唔同 好好啊！ 我 A4 兩樣嘢嚟嘅，你搞清楚啦。 OK， 我誤會咗。 不過我之前真係識啲阿太，佢都話啦，即係我用啫嘛，係啊，又唔係你用，你用啲人話假，我用嘅啲人就唔知噶啦。 我都聽過，真係好多。 是啊，咁所以咧系啦，如果你真系买唔起嘅，亦都唔会用假嘅，唔会用 A4 咁啊租咯。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公司嘅，俾人租手袋嘅， 即系租名牌袋。 租名牌手袋，你噏得出嘅名牌，其实即系都好多嘅，都有。 系租得贵唔贵先？ 都差唔多接近1000蚊到一個月啦，即係900蚊到啦，大概咧我見到有啲公司去宣傳咁樣去做啦嚇，咁可以租一個月咯，一個袋。 係，但如果你幾百蚊差唔多1000蚊，點解我唔？ 咁啊爭好遠！如果你而家買個名牌手袋，可能講緊都1000-1500都走唔甩。 咁又係，即係譬如如果我真係年紀裡面我1000蚊嘅話，我每個月可以有唔同牌子嘅袋用。但如果我真的要儲呢年紀的錢的話，只能夠買到一個袋咁啊啱嘅。 係啊，咁所以都有市場㗎、其實都係啊。咁同埋佢啲品牌都好多，你噏得出嗰啲咩係啦，啲 Chanel 袋啊、酷土瓷袋啊，係啊，嗰啲 LC 啊、 LVC 啊，係啊，嗰啲乜嘢基本上都已經都有㗎。 哇！但我成日覺得咧，袋呢啲嘢咧，即係我租嘅時候 OK 啦，我還嘅時候當第一、第二個、第三個開始殘舊嘅時候，咁點計？ 啊、所以你都是要保养得好好先得，咁好似你话斋啦，而家有嗰啲翻新手袋嘅公司，咁、我谂佢都要花好多系啦心机去做呢一样嘢先得，因为佢点继续租落去啊？ 系咯，或者我就喺度谂啊，佢其实好似表面上好似赚到钱，因为千几蚊一个月啊嘛，但系其实可能佢两三次之后个成本之后就可能未必翻嚟噶咯噃，即系我仲喺度咁谂啊，你讲得啱，所以就有堆维修。 咁同埋佢啲条款噶嘛，你真系整污糟咗，你要吓。俾錢你要賠過，同我哋租啲衫都係一樣嘅喎，咁會唔會都係一個出路咧？ 唔知會唔會真係 check 到咁清楚咧？ 係、哎、啊，不如咁啊，我哋租過翻嚟試下咯，好唔好啊？你夾錢租過翻嚟啊？ 好啊，好啊。Party girls, don't get hurt, can't feel anything. When will I learn? I push it down, push it down. I'm the one for a good time call. Phone's blowing up, ring on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歌好像你很喜欢的。 是啊，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啦，尤其是因为它这个的香水呢，我用感 这个品牌我好喜欢。 好喜欢，其实很多女士们都好喜欢。 是啊，没错， Chandelier 有 Sia 的歌曲。 转过头呢都会讲一些女性们好喜欢的东西，就是拍拖。 是。 但是你拍拖厉不厉呢都有技巧的。 有得学的。 所以我哋今晚嘅敏感人物嘉宾就教你哋啦。 冇错，佢就系恋爱学堂嘅 Joann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恢复伏必泰疫苗的接种服务，有原本在三月底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市民朝早前往接种中心，说理解早前停打针的做法。有市民就说担心疫苗安全问题，但亦都希望尽早接种可以外出旅游。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已经检查新一批的伏必泰疫苗，发现没有受污染，市民无需担心。至于有外籍男子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但去错疫苗中心，并且是错打科兴疫苗，袁国勇认为是个别事件。他又说假期之后确诊宗数增多并不出奇，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在现行防疫规例底下，酒吧、卡拉 OK 场所要继续关闭。有团体由昨日开始在政府总部外发起绝食行动，要求政府让业界复业和赔偿业界，预计行动会持续到星期三。有几十个同业人员到场声援，现场有警员提醒他们要保持社交距离。多个议员到场慰问业界，其中新民党议员容海恩说，疫情已经有好转迹象，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开业时间表，向业界释出援手，例如提供补偿。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就说，自己已经绝食25小时，第二轮绝食行动将由卡拉 OK 行业代表接力。两名警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两人已被停职。警方说上个月29号在深水埗区拘捕了一个涉嫌非法入境的非华裔女子，其后被带返深水埗警署扣查，并且在被捕女子见证底下封存个人财物。被捕女子在今个月2号点算财物的时候，声称部分的个人物品失踪。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第二队调查之后，昨晚在九龙城区拘捕两个分别55岁以及42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两人已获准保释候查，四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的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印尼同邻国东帝汶暴雨成灾，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00人，大雨触发山泥倾泻，有堤坝受损，大量房屋被淹浸。受灾地区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伸延至东帝汶。在印尼，当局确认最少80人死亡，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官员警告死亡数字可能增加，又说极端天气、泥石流和堆积的碎石为搜救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官员承认目前难以确定失踪人数，但估计被活埋的人为数不少，又说已经分批安置从家园撤走的灾民，他们急需药物、食物以及毛毡。东帝汶官员就说当地最少21人丧生，主要来自首都帝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86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67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1，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1美元，卖出1730.1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四月十五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边用咗好多虚拟实境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Oh yes, absolutely。 咁你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寿粉。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问下莫莉先， 嗯， 即系咧，啱啱我之前咧睇咗一个家计会咧，咁佢话青少年嗰啲性知识嘅调查，咁咧就问啲后生仔，喂，你最想学啊，中一至中六嗰啲咧，你最想学嘅一个性嘅话题系啲乜嘢？即系你谂都谂唔到，你估下，俾你估下， 床上技巧 唔系 性知识、 啊，系 如何 不小心怀孕？ 嗱，呢啲我哋就一般都系咁样谂法， 系啊， 但系其实唔系，原来佢哋最想学嘅咩呢？就系、是、学恋爱 哦， 点样谈恋爱啊？点样拍拖啊？ 哎，调翻转，以前细个嘅时候，我哋一定唔系咁谂先噶， 所以咧，其实佢哋比我哋进步好多， 系啊， 系啦、啊，因为佢哋先学好恋爱， 系、啊、 好拍拖，其他嗰啲好容易 之后先谂啦， 系啦、啊，之后先谂啦，或者上网都找到啊，呢、這个可能咧就真系要学咁啱啊，系啦、啊，今日我哋呢个嘉宾喺敏感人物出现嘅嘉宾啱晒啦吓，即系因为佢咧就专门系教人哋拍拖， 嗯、 教人哋恋爱，直情开咗一间学堂，打正旗号就系教人恋爱嘅。 哦， 介绍我哋今晚唐主任啊， 唐主任 做 Anna 系。 喂 ，hello， 系 你好， 识咗杜婉霞做 Anna 好多年噶啦，真系啊， 都好多年， 都好多年噶啦，系啦，即系都同大家讲下即系婚姻啊、恋爱等等啦，两话几。几 serious， 系咯， 即系开一间学堂。 因为咧，其实咧，我哋而家最近时候成日听到内地话有好多嗰啲咩爱情班啊、先修班嗰啲噶嘛、嗯，香港反而系真系冇乜点听过噶嘛。 系啊， 顶笼就话俾你听有 speed dating 啊、约会技巧嗰啲。哇，恋爱嘅学堂我真系第一次听。 系啊，点解会咁样嘅？点解会做一间咁嘅学堂咧 ，Joanna？ 其实都系自己跌得多、痛得多，你先教。久病成醫啊嘛，咁我覺得即係喺學過嘅裏面會個關係嚟得更加甜蜜咯。我以前冇學嘅時候就喺度亂碰，咁、就真係跌到傷曬，即係簡直用轟裂去形容。咁、到你好翻嘅時候，原來有得學㗎，咁哦，原來嗰 pair 好正喎，我都好似想好似喺佢哋咁喎。咁當你學完之後再去 拍拖，預備好自己先至去拍拖去結婚， 即係其實原來之前只不過一對情侶去教你嘢嘅啫，唔係真係有正式嘅堂上嘅。 啊，唔係嗰陣時我哋都有堂上嘅，係我睇我教會嘅牧師同師母。哇！佢哋咁恩愛嘅，咦？點解佢哋講嘢可以咁温柔嘅？哇！我爹哋好惡死嘅，即係屋企嗰 pair 同我喺即係出邊睇到嗰 pair 咁和諧嘅，啊點解咁有禮貌啊？同老公老婆講嘢都唔該啊！我覺得都幾好喎，咁就即係接受佢哋嘅教導啦、輔導啦、牧養啦，咁預備咗自己先至去拍拖咯。 哦，即係你正式拍好拖就是因为上了这个辅导了。但是之前呢是你有没有计过你自己，你刚才你说好什么话纷纷摧残你的情路是不是你几岁开始拍拖的？ 十九 岁。十九岁你想想就。 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是读女校的嘛。鬼会懂得跟男仔相处呢。 但是你之前说有很多的跌跌碰碰的嘛，是不是？ 是。 sorry 你睇我心跳几犀利啊！心跳到直情啊，着啊，叫添啊！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头先你都讲话你爱情方面好多跌跌碰碰噶嘛？十九岁嘅时候嘅你，一开头第一次拍拖，你记唔记得系点嘅咧？ 哇，梗系记得啦，初恋几咁凝重啊！真系因为未试过啊嘛。 系 咁嗰阵时我喺美国嘅，哇，嗰次啊真系好鬼浪漫。唔系刻意去即系搵呢个男孩子嘅，而系咧佢系我家庭嘅 friend， 即系我 auntie 嘅仔。咁佢哋咧就喺美国读书啦。咁佢咧21岁生日嘅时候，呢个 auntie 就揾咗嗰个即系 LA 里面所有佢识得嘅华籍女孩子，去同佢开一个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咁似摧殘帝国嘅， 系啊。咁嗰晚auntie 仲好好，佢仲嚟车我啦，又送到我去嗰度啦。咁我就被安排坐咗喺呢个好英俊潇洒嘅高材生身边。 喂，形容一下高大威猛。 都靚仔啦， 系 读医， 读 哇 UCLA 读医，哇你系咪真系梦寐以求 咧？梦寐以求啊，嗱，即系白马王子。 咁嗰晚又有啲交流啦，又坐佢隔篱啦。咁我一个外国即系香港去嘅女仔，咁又人生路不熟啦，咁就佢送我翻去学校，即系送翻我翻宿舍咁跟住啊，下次几时见你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啊，你中意电影啊？可以带你去荷里活睇戏啊？咁嗰阵时即系见多咗，你咪以为真係拍拖咯， 好浪漫喎、 啊！我真係好浪漫啊，即係 同埋好順理成章坐隔離，跟住傾到啊，好好傾喎、 啊。係啊，仲要係即係佢係嗰晚佢係嗰日朝頭早考完試就 birthday party， 佢係唔知道有個咁嘅 party 嘅，佢媽咪 set up 嘅。 仲有你頭先話佢媽咪都請曬好多啲係啦華裔嘅女仔啊嘛，即係你其中一個， 我係其中一個，係 啦，即 係 佢亦都會同你好好傾啦，即係佢冇望到其他女仔啦，可唔可以咁假設 啦？我唔知佢送你望到其他女仔， 送你翻屋企 喎。仲带你去咩啊？去睇戏喎！ 之后嘅事系啦，即系 party 之后嘅事。但系嗰晚就倾得好开心，同埋我谂佢亦都好礼貌嘅。咁不如我送你翻学校啦，翻宿舍啦。咁又唔知佢系咪好 friendly 咁啦，就有个 goodbye kiss 啦。咁哇，佢先融咗。你知我喺香港系读女校，你完全唔知道同男生相处系咩一回事。 同埋呢个 goodbye kiss 一定好严重啊，即系对你嚟讲系 对我嚟 认真嘅， 好认真。 你应该会僵硬晒噶佢， 唔系即系同埋觉得佢一定对我有好感，佢先锡。 系咁。我唔知呢個係咪佢嘅即係 其實禮貌嚟嘅， 係咯，可能係禮貌嚟嘅，但係對我嚟講已經融咗咯。 咁就咁樣展開你第日嘅初， 咁就展開嚇。咁之後就有一啲嘅交往啊。咁佢屋企發生咗啲事，咁我又喺佢身邊支持佢啊。咁我哋嘅唔 work 咧就係浪跌，即係我翻嚟香港，咁佢繼續喺美國咁。咁我嗰晚好痛苦，因為我翻咗嚟年幾，即係咁啊啦。如果我2年之後，即係我叫讀完電影，我做過電影啦，咁我即係心識啦，咁我就翻去同你結婚啦。如果2年之後即係 work 到嘅話，點解年幾之後咧？我喺信上嗰陣時，幾十年前喺信箱收到佢封信， 做咩啊？分手。 你走咗之後咧？ 我先至发觉我冇爱过你，你唔使等我啦。 哇，使唔使啊？你都走咗，仲要写封信嚟话俾你听。 我觉得系特登噶呢封信。 嗱，佢系咪特登唔紧要，最重要咧就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 大嘅伤害啦。 好伤但系亦都系一个死心，因为佢唔系话等我哋再试下先啊，或者你几时翻嚟啊咁。佢直情话俾你听，我有第二个啦。咁你咪死一条心。 喂，你话你有第二个唔紧要， 佢话你冇爱过我。 系啦，你点解要讲话你冇爱过我？ 我觉得就系因为佢想做 Anna 死心，所以佢先讲到咁绝啊。 你知唔知呢句说话，莫莉系好伤害人噶？ 咁呢个我梗系知啦， 当然知啦， 我都听过佢咁嘅说话啦。 我都有听过啲咁嘅说话。我谂喺心机旁边有好多人啊，无论你系男系女，你同一个人好耐喺埋一齐，然之后同你咁讲啊，我谂你真系你癫咗咯， 记一世啊呢啲说话。 我真系记一世，同埋嗰阵时我哋。是拍了咁年几咯，咁我翻咗嚟又年几咯，咁我喺美国嗰年几，你当我系乜嘢啊？即系又拖又锡咁，又接接送送，同埋喺佢有困难或者系家庭有啲状况嘅时候咧，我一直喺佢身边陪住佢，支持佢咁。吓，咁嗰啲系咩嚟噶？吓，乜原来我唔系拍紧拖，定还是我拍拖嘅时候你都已经唔系好认真咁爱我？咁究竟系咩嚟噶？咁嗰阵时我系几冧下嘅，但系。拍緊戲噶嘛，你仲通緊頂噶嘛，你邊度有得諗咧？咁你咪繼續用工作去麻醉你自己咯。 嗱，阿 Joanna 話拍緊戲啊，即係我哋都要了解一下。 係啊， 點樣為之拍緊戲咧？你讀電影咁，跟住就 翻嚟就 翻嚟係啦。咁我就入咗新藝城，好好彩我入咗新藝城，入電影界從事幕後嘅生涯啦。 係咁啊，幕後工作係咩？ 副导演同埋电影制片，咁我系制片嘅，我系助理嚟嘅 ，PA 嚟嘅，咁即系大打杂啦，乜嘢都要做啦。咁我就读完之后咧，就即系点都想嚟，即系 见识下啦， 见识下啦，系咪？即系我嘅心系咁谂嘅，但系发觉，咦，拍戏同睇戏真系两回事嚟， 做观众同做即系电影工作真系两回事嘅。 当时咧，我系叫周身散，系每个礼拜计嘅散工。 但是副导和制片都可以每个礼拜散工的。 因为我刚刚新入嘛，所以是叫周身散，每个礼拜计的。那工作呢就是服侍导演啦，学下执导演单啦，就是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东西啦。 有哪个导演真的讲来听听他们相处，你跟他相处是怎样的。 但是新艺城一定劲的。 他真的劲的，那时候是拍紧圣诞快乐版电影广告杂志的。紅運當頭就拍阿倫嘅，同埋係有啲特技場面咁、就即係徐克啊咁， 哇！ 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少啲精神都唔得，你真係新入行、又靚妹，好乜都唔識嘅時候咧，成日都俾人鬧嘅， 鬧到 係咯，聽聞片場啲鬧係唔係正常我哋預期嗰啲鬧 嘅 喎， 係咯，出唔到街嘅。 嗱，我第一日入電影行所聽嘅粗口同埋所聞嘅煙味咧，係多過我廿一年嚟加埋嘅。 哇！第一日咋？ 第一日啫，但系我就同自己讲，你一定要适应噶啦。你个梦想即系读完电影，你就系想入娱乐圈，你就点都要， 即系你都 挨到佢啦。 你都预咗个环境， 我预咗个环境，但系冇谂过咁差嘅。 但系作为一个女仔咧，俾人闹，其实好快就真系会放弃嘅。 我谂仲有少少 passion 嘅，即系系令到你觉得唔。喂，我讀完電影，我唔做電影做咩啊？咁你唯有頂硬上。 但肯定同你讀嗰啲唔一樣啦。 係啊，真係好唔一樣，真係好唔一樣啊！ 你 routine 係咩咧？可唔可以都話俾大家聽嘅？大概 最早翻到公司啦，又應該係最遲走啦。咁你要早啲去現場去處理要處理嘅嘢啦，安排啲車去接演員啦，make sure 導演單裏面啲嘢係齊啦。導演、副導演要啲乜嘢？你逐個鏡頭要執啦，你唔好執錯，唔好執漏啦。同場記夾一夾，即係嗰日嘅情況會係點啦？咁總之即係嗱，導演咧就中意使錢嘅。咁某程度上咧，製片咧就要慳錢，即係攣住個 budget 嘅。咁所以幾難唔冚咯。 有冇啲片段可以都 係咯？即係點樣你去幫手截佢？你用咩橋去截？ 或者係咩電影嘅？你記唔記得啊？ 哦，我冇得截㗎啦。我記得有一次喺澳門拍嘢。咁你知道喺一個遠離咗香港，咁梗係住埋酒店啊，咁諸如此類啦。 咁咧就嗰一日拍嗰場戲咧就係見光死，即係話咧要有日頭先拍得嘅，即係黃昏或者打後咧就已經唔得噶啦。咁好啦，兩點零三點鐘啲演員先喺香港嗰邊過去澳門啦，去到澳門就諗住即係喺酒店 settle 佢哋啦。settle 咗之後咧，演員就話啊，我想休息一下，又想食啲嘢嗱。咁使你係靚妹仔，仲要拍住啲好。一線嘅演員，你唔會夠膽即係講話唔好啊！導演等緊我哋，如果你唔敢噶嘛，咁好啦，就真係搞完曬咧，先至去到咧就近就嚟日落，即係都可能五點幾。 哎呀！ 哇！真係俾導演鬧到好緊。咁嗰陣時咧就又唔喊得啦，咁啊翻到酒店又好唔開心。咁我當時嘅製片，即係我係助理嚟嘅啫 ，PA 嚟嘅，仲有個老頂啊。咁佢咧就話：，嘿！冇咁傻啦，導演咧其實就唔係鬧你嘅，佢俾啲演員聽嘅，就等佢哋知道，即係佢哋咁樣做咧會令你俾人鬧啦咁。咁我喂，咁你又唔鬧得佢咧，嚟鬧我咁，即係係咪叫聲東擊西？即係總之我俾你激到咗啦。咁即係咁我就開始諗，喂好冤枉啊！咁帶住一個好冤枉嘅心，就繼續去拍埋嗰兩個禮拜戲咯。但係我覺得導演係做得導演，一定係要求高，同埋佢係想啲嘢盡善盡美。 但係你食死貓喎，次次都係咪？食咗幾耐啊？或者有冇食到感覺又一個位就唉得啦，學精咗啦。 慢慢做下做下嘅時候，你就要問下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想这样、我记得有一次个导演就说你帮我找个肯除衫的女仔，我是要拍一场肉链后面的强奸戏。我就即是肉链后面、即其实你见不到他有没有穿衫、即其实可以穿即 tights 啦。导演就说傻的，有质感啦，当然不行啦，总之我要他肯除。我終於找到呢個女仔，但系咧，我唔知道個副導演同個男演員講：，喂，一踢過冇第二次噶啦，你堅啲啊！咁清場拍，我喺度陪住個女仔，我睇住佢，我好似自己感覺俾人強姦。哇！嗰下我真係諗下，我得唔得咧？嗱，呢一部係其中一個鏡頭啫，咁以後仲有其他嘅電影，即係我諗下，我做唔做得出啊？即系唔系嗰样嘢，啱同错嘅问题，呢个系导演嘅要求。但系喺嗰个位置我就有啲唔系好舒服咯。咁、那个女仔，我仲喊得劲过佢，因为我睇住佢啊嘛。咁佢就话：，我应承得你拍，我都预咗噶啦，不过冇谂过咁差。咁，我就喺度喊嘅时候咧，那个女仔就话：，我都知道唔关你事噶啦，冇嘢啦，冇嘢啦。咁就安慰翻我转头。嗰七年里面有开心嘅。但亦都有好多挫敗嘅感覺咯。 哇！我估唔到，其實要揾一個咁嘅演員都關你。 哦，嗰陣我 PA 啊嘛，咁你要幫佢手揾噶，你要揾啲即系 agent 啊，啲公司啊，點樣 recommend 啲人啊？佢係有過戲啊，即係或者係有拍過下戲啊，即係唔好咁多甩流。即係我唔係揾個臨記。 我明啊， 係啦，我係揾個特約演員，佢真係有戲噶。 即係，但係呢種身同感受就令到你感覺到好痛，其實好難捱喎。同埋同你真係，我諗你係書院派啦。 哦，係啦，係啦，嗱，我諗呢樣嘢 係係咯，你喺美國讀。 電影我諗係書 嘅喎， 係咯，我喺度問緊我自己，我喺度做緊乜啊？即係其實老實講，屋企人唔係好贊成我讀電影做電影嘅，不過佢哋又阻唔到我，咁所以我仲有一個心咧，就係我一定要證明俾佢睇我得嘅，咁我咪都幾堅持，但係嗰個堅持係令到我自己個人都好冧咯。同埋當時你為咗有工作，乜嘢戲揾嚟你都會接噶啦，即係你係。P.A. 嚟嘅啫嘛，咁文藝片揾你又接，動作片揾你又接，即係除咗真係三級片你唔接之外，即係二級你都會接噶嘛，咁你就即係你第一你冇機會揀戲，你唔會睇過劇本你先接噶嘛，咁你就嚟就已經入咗去嗰啲位咯，但係得意嘅，即係因為有啲位咧就係、喂。你讀電影啊？你又做過下戲啊？唔係即係我讀過下 drama， 咁所以咧對稿又揾你，你開始有機會去接觸下劇本啊，去同啲演員或者係二線演員，咁一二線都有啦，咁去對下戲啊，咁又覺得幾特別。我記得有一次 好似系拍《伴我闯天涯》啊，同阿同阿周润发，咁我就代阿红姑去打灯，因为、即系打灯嗰啲位，第一要好耐啦，第二佢哋而家系休息一下噶嘛、或者系 化妆 啊，即系有其他嘢搞紧啦。咁佢要揾个人，即系 坐喺度 就喺度俾佢打灯啊，即系睇位啊咁。或者架车咁样嚟，即系你伏喺架车嗰度啊，阿发仔开住架车啊咁。咁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又你唔系演员，但系你又感受到佢哋嘅辛劳。 系，系点样？你有冇同佢哋接触？系点样即系周润发啦，或者钟楚红 啊，我好中意佢哋多，系啊，我好中意佢哋。我记得我结婚嗰阵时咧，发仔送咗一啲《花心大笑》嘅舞台剧嘅飞俾我，好似仲 keep 住，即系佢哋好长情啊。红姑啦，都好照顾啲即系我哋啲即系新嘅即系啲现场嘅人啦吓，即系同埋佢哋成日都万岁啊，请食嘢啊。不过我咧就好宅嘅，嗰阵时咧我又嗱学你话斋，我系书院派啦。香港即系收工咧，我就翻屋企噶啦。喺澳门你冇得走噶，即系你两个礼拜就日日对住嗰班人。咁咧就導演啦、演員啦，就輪住萬歲啊，請食飯啊，收工去食飯。咁我就唔去，都幾堅持唔去。咁、我嘅老闆即係我嘅，我係製片係啦。喂，你都唔合群嘅咁。喂，我賣咗咁多個鐘頭俾你夠啦，你俾翻啲時間我啦。 眼瞓啦都 係啊，真係喂，我夠皮噶咯，今日對住你咁耐咁，但係。我真係諗下，我係咪一個即係適應得到呢種生活嘅人咧？咁咁即係嗱，你又唔可以啊導演請你就唔去，啊紅姑請你又去，咁唔得噶嘛。咁所以就一律唔去咯。即係我做嘅咁， 我都好堅持喎、 啊。我都幾堅持。即係我諗，我真係諗下，其實我適唔適合咯。 係嗱，適唔適合咧？嗱，我哋翻嚟繼續阿莫莉，同阿 Joanna 一齊再傾過啊。因為咧，就成日一對下一啲工作人員， 係 點都會有冇機會互生情愫咁樣咧嚇。翻嚟問下。 想轻可，你却开始疏远我。假使你是觉得怯懦，你会不会拒绝我？你有意欲去找我。痛连再回过，如实在认真喜欢我，或是有心敷衍我，如今只有三岁都清楚，是你不想我了，甚至不走我了，无非几天变化，就像刮我几千把。 己咧，我冇谂过咧，原来佢都咁灰喎。开头我以为佢系好多嘢事事顺利，或者听朋友讲，所以先至有呢啲经验同埋睇法嘅啫。 你唔经历过咧，你真系好难去明白嘅，系咪？同埋你见咁多人都咁投入，去恋爱好咁迷失，咁珍惜呢一个嘅感觉。如果淨係得個講字，好似唔係好得咯。 所以其實咧，呢一首歌咧，絕對咧，我覺得唔應該啊。 點啊？ 因為呢首歌好似心亂如麻咁啊嘛。我對住一個咁正嘅筍盤喺美國嗰個，我即刻咧反應啦，我仲翻嚟。 但係好嘅唔一定係最適合你嘅。 啱啱聽過係衛蘭嘅《心亂如麻》，轉個頭翻嚟繼續有戀愛學堂嘅做 Anna。 中關係穩定發展嘅態度冇變。日方願意同中方保持溝通，加強對話，增進互信，妥善管控分歧。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515點，升36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70點，升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76，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37，加元1.252，人民幣6.562。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2美元，卖出1,727.4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有没有听过口琴演绎贝多芬？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口琴节的公开组大合奏里面，我们玩了一首 Beethoven 的 Symphony No. 5的 First Movement， 就是噔噔噔噔做开头的一首非常之急速的乐曲。我们当时是拿冠军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其中一次最辉煌的成就。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还有创造天团的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魔莉敏感时刻。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今晚我哋嘅敏感人物嘅訪問啦，莫莉咁啊有Joanna 啦， 系啊 Joanna 本身嗰個而家嘅身份咧就係教人哋戀愛嘅，咁啊開咗一間戀愛嘅學校，但系佢嘅背景咧都好多姿多彩嘅，咁就係之前喺電影界係啦做製片嘅，咁啊我哋大鄉里啊，係咪先？我哋就喺熒光幕啊，莫莉就見到啲明星名人，你就直接同佢哋接觸， 係啦， 係啦，咁我知道你做過警察故事嘅助理製片嘅， 係第一集， 成咗大哥咯，係 啊係啊係啊， 成龍大哥嗱我。我哋咧一定咧睇到電影嘅時候咧，莫莉一定係留到最尾， 係 因為咧睇嗰啲 NG 啊， 係啊睇啲 NG 鏡頭嗰啲彩蛋啊，而家你叫彩蛋， 係啊係啊 係啦，冇錯，喂，即係打到係真係真係佢上陣嘅係嘛？ 真的真嘅，同埋永安嗰、那個嗰啲 玻璃跌落嚟 嗰個景咧，係我去傾翻嚟嘅。 點樣傾翻嚟啊？ 因為佢哋要揾到咁嘅景啊嘛。我哋打爛曬啲玻璃啦，咁樣係嘛？咁我哋嗰啲假嘅同一玻璃嚟嘅，咁但係佢哋要揾到個咁嘅景，咁我就諗下，咦？啊！呢、這個景都好似幾好喎、啊，又唔敢肯定佢肯俾你咁做啦。咁結果我哋傾咗，佢哋收工之後咧，我哋就去拍。咁天光就俾翻個場人哋咁咯。 係、嗯、有時間限制喎，好 有時間限制㗎，係啦。咁嗰度都好似拍咗幾日嘅，同埋因為每一個鏡頭、其實你嗰啲玻璃爛曬就冇得 NG 噶嘛、 嗯， 所以係。好似係十一組機啊，即係幾乎全香港所有電影嘅副導演啊、導演啊都揾曬去 book 咗去幫手，就係、是、嗰個鏡頭。 哇！正， 我就係正想問，哇！咁樣搭法咧、嗯，其實成龍大哥都一定好係嘢嘅喎。 當然你有啲嘢即係有曬 pad 啊，有曬戰曬嘢啊，咁有啲借位啦。咁但係好多嘢佢係親身上陣，係啦。咁亦都，如果你有印象咧，秀茂坪有一個車衝落嚟嗰個鏡頭， 啊、 又係好多組，即係好多個 camera 去啦。咁又係全香港幾乎當時嘅導演咧，都攞曬去幫佢揸機。 哇！哇！真係估唔到啊！嗱，呢啲 佢哋好認真，好認真。 呢啲幕後嘢真係要問你哋嗰陣時電影製作嗰啲。 真係已經三十七年前，三十五年前啊，都係好耐。 好好，我覺得你真係大開眼界。 係。是他一說咔跟住就救人那一下你就是一行行咯、嗯、因為真的有人會受傷還有我們幾度得準個位置都好有機會即是、 意外 就是意外那是嗯看著人受傷啦也都即是都擔心的那、嗯、但是 The show must go on 你都是繼續要照拍的收拾心情我們的做嘢咧，就係我哋要為咗即係受傷嘅，特別係為咗受傷嘅即係同事，更加要做好佢咯。 係係係，不過即係咁樣掛住做嘢法，其實都冇時間。 係咯， 自己嘅時間拍下拖啊咁。 係咯，都要為自己終身嘅著想噶嘛。 定係喺個圈子裏邊，其實都容易 識到，因為特別電影咧，基本上你可能係三個月至半年就係、是、一套戲咁。好緊密地日日係咁開工， 嗯、 即係無論你係外景啊，定廠景啊，定點樣拍法啊，咁係好緊密地以為好熟啦，傾、多兩句偈嘅以為好了解啦，好容易日久生情咯。但係嗰啲係咩情咧？就 唔係嘅， 可能係真嘅，即係我唔否認有呢一樣嘢有日久生情嘅，但係。嚟得快去得快，咗三個月之後你好少見噶咯，已經，因為完咗套戲啦嘛，咁你又有第二套咯。咁如果我哋唔約制下自己，或者抽離得到，即係嗰 crew 人係你，即係呢段時間嘅啫，咁好容易有啲嘢 mix 咗。 係，但係你嗰陣時都好細個，相信都唔係容易啊。 我簡直唔清醒啦。 係咯，即係。你頭先又話你都女校啦，即係冇乜特別話同異性相處嘅經驗啦。即係我諗係喺大家一齊相處嘅時候咧，哇！即係有時都好多唔同嘅經歷。你又俾人蝦，我相信一定會有啲男仔，唔好蝦佢， 係幫你頂走， 係啦， 即係嗰啲，即係佢自己都唔係好掂嘅。 咁你就會仰慕嗰種感覺，係咪都容易產生？其實容易都愛上人啦。 我又唔係容易愛上人，不過你會覺得有啲心動。佢幫你頂酒咁、我又唔識飲酒，亦都唔飲酒嘅。咁原來發覺嗰個人都唔識飲酒嘅，不過為咗你咧，咁佢真 係應該 係啦，即係嗰一下咁，佢真係我幫你頂咯。咁即係頂完之後咧，佢自己行都行唔直嘅咁，即係哇！你都幾偉大下喎呢個 moment 係嘛？即係你都幾為我去做啲嘢喎咁。好容易有好感咯。 嗱，但系我听你咁讲，虽然系容易可以擦出呢个火花，你由19岁先开始拍拖，跟住之后嗰份工即系电影有啲又咁忙、哦 嗯， 其实你拍拖嘅字数多唔多嘅咧？ 四次到 啦，即系乘二啊，四次嘅可能咁样， 真系唔少。但系嗰个结果系点样，或者个经验系点样？ 其实都唔系好嘅，因为第一个。在美國那個就說不愛你了、那時我就覺得有一種叫失戀後遺症、你不愛我我一定不會回去酷煲你放心你不愛我大把人愛我、那你就開始 spot 那些人對你有好感、示好的時候你就又試試看看 work 不 work 咯、在不了解對方也不是知道自己要什麼我只是想被人愛我想證明給我 俾我自己睇，證明俾你睇，我係值得人愛嘅。即係老實講，如果我諗翻轉頭咧，我同第一個初戀嘅男朋友，如果我結得成婚嘅話，都應該離咗噶啦。佢係一個好理性啦、獨依啦，即係啲人係夢寐以求嘅，但係我係一個情感好主導，佢係完全理性嘅。我唔係話理性唔好，而係我用情感嗰個交流嘅時候咧，硬係佢唔俾翻情感呢個位我嘅，咁係有啲難搞咯。咁所以如果我真係拍得成拖，第一個真係翻去酷煲結得成婚，我應該都離咗噶啦。咁到一啲位係錯摸啦，即係你又喜歡人哋或者人哋對你好感嘅時候咧，喂，我喺美國有男朋友啦咁，但係到佢飛你嘅時候，你又想翻他咯，即係嗰個對你都唔錯啊，有冇機會發展？哎呀，佢又有女朋友啦，咁嗰啲錯摸啦，咁跟住就有一個真係行裡面即係同事嚟嘅，咁你真係冇睇清楚，即係對方係咩？嗱，我唔係話佢係一個壞人，而係當你好情感主導嘅時候咧，你真係迷迷糊糊嘅。咁佢追你嘅時候唔會話俾你聽，我結咗婚噶嘛。咁到即係你落得咁上下感情嘅時候，你先知道哦，原來佢有老婆嘅。咁佢話我搞緊離婚噶啦，我搞緊離婚。 呢啲好典型咧，即係香港成日都會遇到嘅一啲愛情嘅關係。 係啊，係啊， 係。 所以我就係聽阿祖欣良咁講啦，即係其實如果喺佢未學輔導之前，即係要總結你戀愛嘅一啲嘅經驗，就係頭先 嗰一鋪一碌咯， 嗰啲係啦， 嗰啲創傷性嘅嘢， 唔認識自己， 係啦，唔認識自己，唔係好知道咩叫愛，咁就幸好當時我就有一對牧師夫婦，即係我睇到佢哋嘅版咧，發覺咦，原來學完之後咧有啲嘢咁好噶咁，咁我就擺脱咗，即係真真正正要 cut off 咁。咁就重新，我有四年唔拍拖，甚至我唔敢拍拖，但我學下乜嘢，認真地學下乜嘢係男女關係。咁到係時候啦，咁我了解咗自己，知道自己要啲咩嘅時候咧，我老公嗰陣時先出現咯。 哇！真係啲時間啱啱好。 係，但係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好似 Joanna 你咁，即係識得自我去進修喺愛情方面嘅嘢噶嘛？又或者聽愛成日聽得多，學嘅時候或者你叫我跟住做嘅時候就係難噶啦。 同埋戀愛咧，唔係講噶。 係啊， 戀愛係 practice 啊嘛，同埋會盲噶。 perfect 係啊。 係啊，以前我都覺得自己一個黑仔，但係當你學完之後，你就會發覺了解自己多啲，我就知道，第一我唔想做第三者，第二原來唔係佢同你拖下手帶你去睇戲嗰啲叫拍拖喎，佢同唔同你講內心嘅嘢㗎？你哋我係個咩人？我係一個情感豐富的人。咁喺情感嗰個交流係唔可以少過。原來一個咁理性嘅人咧，我係唔適合嘅。咁你當了解咗自己之後咧，你認識一個人，你或者初相識一個人嘅時候，你已經有啲篩選，咁你就冇咁容易墮落愛河咯。 但如果冇人俾你揀咧， 咁我咪愛自己咯。 係啊，唔好同嗰啲人一齊。 係咯，咁 我咧唔可以。咁呢個點樣係戀愛嘅套路咧？ 唔係， 愛自己都係呢個愛嘅方法。 寧缺勿濫，寧缺勿濫，係咯，因為 係咪啊？ 傷一次你真係傷唔起噶，嗱一次都可能得嘅，你傷得兩三次你就無論你飛人定人哋飛你啦。第一，多一個挫敗經驗，咁你嘅自尊感同埋自信心咧就會跌落噶啦。最慘就係原來你俾一個你唔係咁中意嘅人去中意你咧，好大壓力嘅。因為你想對翻佢好嘅，但係你真係其實個感情去唔到啦。我記得我做過一個哇行入嚟婚前輔導，但係我睇佢哋兩個樣就唔係好似嘅。咁個女仔就要求有啲節數咧就單獨見我。咁我已經覺得好奇怪。咁我就問個女仔，我話呢個男士有咩吸引到你啊？咁咪諗咗好耐。咁佢話佢對我好好咯。咁我佢點樣好法啊？喺我即係最失意嘅時候啦，又冇份工嘅時候啦，點點點啦。咁佢喺你身邊啦。咁我仍然問嗰一句，佢有乜嘢吸引到你啊？佢直情唔識答喎。咁佢話愛情唔係可以培養嘅咩？咁我就講咗一個例子，即係我諗愛情就好似一個茶包咁。如果個茶包喺嗰個杯裏面你沖滾水，咁佢會出到味，會有啲顏色嘅，係會即係 茶， 係啦，會係茶嚟嘅。但係如果嗰個 感情嗰、那個愛情嗰個元素，嗰、那個愛情嗰種吸引力一直都唔喺度咧，你感情唔會即係你嘅恩情、你嘅感激唔會變咗愛情咯。 嗯， 咁跟住佢就諗得好清楚，佢話我又好怕寂寞喎、哦。 嗯 咁系啦，你就因为怕寂寞，又有个人对你咁好，就喺、是、你最失意嘅时候对你好，咁你咪即系谂住发展咯。但系原来爱情唔喺度嘅话，嗱，你而家决定去结婚咧，冇人阻得到你嘅。但系万一第二日有一个人系好浪漫，好挞着你里面嗰种火咧，咁你就好痛苦啊！会，佢好痛苦一段时间，佢就要自己学下，冇人接放工啦，冇人陪佢食饭啦，开始学下 单独 去同自己相处啦。咁、慢慢慢慢咧，佢就开始自己了解多咗自己。我想要一个咩人？我唔系想要一个我感激嘅人，我系想要一个我爱嘅人啊嘛。咁嗰个人有啲咩质素咧？咁你列下啲条件啊，我中意佢。有音樂細胞嘅，佢起碼都信教嘅，佢同我一齊翻教會嘅，啦、列咗一集。嗰、那個人出現，咁你有啲篩選啦，你知道你諗過下啦嘛。嗰、那個人未出現咧，你都知道你要乜。嗰咁即係唔啱條片嗰啲都篩走咗佢啦。你可以自己過一個相對地懂得自愛嘅生活。 但係所以我聽阿祖恩娜咁講咧，莫莉，我諗你應該都聽清楚，其實要學戀愛咧。就未同人相處之前咧，即係其實係咪一個認識自己嘅 過程 嘅過程啊？ 係，同埋係好重要嘅呢個過程。你即係唔好調翻轉頭，就係我有一個人喺我身邊嘅時候，我先至去認識自己咯。 嗯、 即係你認識自己係你自己要學嘅功課，而幾時你都可以做嘅呢、這個功課。 咁、即係話戀愛學堂呢一樣嘢，佢入面教嘅通常都係好內在性嘅嘢。可能係跟個案去學嘅嘢，而唔係硬件。即係譬如我哋平時打開本書，第一你要乜嘢，第二乜嘢，呢啲唔係㗎嗬。 咁你可以好 systematic 嘅。咁我曾經出過一本書咧，就有33堂課咧，就係我即係教拍拖嗰啲嘅筆記輯錄成書咁。咁可以好 systematic， 但係亦都好內在，因為呢一樣嘢點解會咁著意咧？因為冇兩個人係一樣咁去，即係性格係完全 match 咁去結婚嘅，一定係有啲磨合嘅。 但係理論同實踐都係咯， 係咯， 都兩樣嘢嚟嘅喎，同埋 唔係， 或者每個人嘅實踐同理論都會唔同嘅。係啦，即係點樣可以將嗰啲理論可以放喺大家嘅即係相處裡面咧？ 將心比己同埋人同此心、你會唔會想被體恤咧？你傾偈嘅時候有希望人哋聽到你講嘢，又聽得明你講嘢，佢嘅 response 係令你覺得被重視啊嘛，被鼓勵啊嘛。嗱，呢啲嘢係好 universal 嘅。你最想人哋明你啲乜嘢啊？好耐冇人讚你，你最想人讚你啲乜嘢啊？係啲乜嘢咁美好喺你裏面？你好想去發揮，好想人哋會見到會欣賞。咁呢啲咪係一個過程咯。 嗱，即係我 Joanna 都做咗呢個戀愛嘅婚姻啊輔導啊等等，都好一段時間。我知道你都 睇先2001年開始 係啦，到而家你點樣觀察而家嗰個愛情啊，或者即係或者結婚嘅一啲現象啦，即係譬如話，好容易嘅啫，你識唔到人，啲 app 啊，交友 app 搞掂啦，出到嚟可能都係揾啲 sexual partner SP 啊咁樣嗰啲啦，有老婆有乜所謂啊，玩一晚啫嘛，係啦，你點睇呢啲現象咧？係我哋唔識戀愛啊，我哋唔認識自己啊，定係冇乜所謂咧？ 定個世代已經唔同咗咧？ 係啊。 我覺得世代同埋文化有啲影響嘅，但係睇你要乜咯。我係要長情嘅嘢，即係我係要天長地久，我唔係要一時嘅擁有咁。咁如果你要長情嘅嘢，就值得你花時間長啲時間去了解、去探索，唔係即食咯。即係如果你要一個嘅係 sexual partner， 咁你得到嘅就係 sex 咯， 而家都出軌嘅都唔淨係男人添。 哦，梗係唔係啦？ 係啊，女人其實 好公平噶。 係啊，你都多咗喎。係啊，你又點睇？係咪因為啲女人而家經濟獨立啦？係咪？ 財經獨立只係其中一樣嘢，或者我嘅 power 大咗。我做咩要忍你咁？咁但係嗱，我唔忍你，我唔一定要出軌嘅，即係我可以用工作麻醉自己，我可以靠揾錢，諸如此類嘅。婚姻係有一個藥，嗰個係一個盟藥，嗰個係。即係 唔係if 即係你點點點我就會喺你身邊啦咁。就算你唔係喺聖壇面前，喺香港嘅法律律師面前、證婚人面前，都話、無論苦樂禍福、富貴貧窮、疾病健康，我都愛你、敬重你噶嘛。咁呢個係你做過嘅承諾，你就要堅守咯。咁第二就係人想被愛、想被重視嗰個心係冇走到。咁、我衰啲講句，我唔喺我個配偶身上得到咧，就總係有其他地方會願意 offer 嘅。咁、就睇你約唔約束住自己嘅心啦。我係一個結咗婚嘅人，咁其他嗰啲幾好咧都唔關你事啦。 最後想問下你啊，你覺得點樣保持好似即係大家講嘅幸福婚姻？係啦，要做啲乜嘢呢？其實即係一世人流流長，你知咧有細路之後啊，或者大家。高高低低係， 啲人就話變咗親情㗎啦，冇咗愛情㗎啦。 係啦， 我唔同意㗎。如果冇咗愛情， 經營 冇咗愛情都即係幾淡㗎。咁你曾經甜過，咪加翻啲蜜糖咯，即係加翻啲即係你覺得做咗會 sweet 嘅嘢咯。因為要一個關係好咧 ，keep 住嗰種暖意啦，嗰種被愛嘅感覺啦，咁你就要 focus 下喺你嘅配偶身邊。你做啲咩嘢会令到佢觉得好 sweet？ 但佢以前就好 sweet， 佢结咗婚之后就唔 sweet， 系啦， 变晒啦。好多人都话你结婚前后好似两个样咁样。 如果你学过咧，应该嗰种变脸咧应该冇咁劲。我哋结咗婚26年，我到而家我都仲系觉得好 sweet 啊。我哋会写 love note 啦，即系朝头早。會錫下對方先至走啦，放工翻嚟又會攬下對方啦，錫下對方啦咁。呢啲其實好似即係好似好少嘅嘢，但係一個探熱針嚟嘅。如果你嬲嗰個人咧，你錫唔落噶。咁、所以如果我有啲嘢我淡咗，或者係個感覺冇咁好咧，其實對方都感受得到。咁你就早啲去拆解一下，究竟我哋發生緊咩事啦？唔好等到佢攤到凍曬啦，即係。冰山咁，你好難劈開咯。 係，即係其實嗰種戀愛感覺，結咗婚之後一樣， 一樣，同埋你更加要保持咧。你唔保持嘅話咧，你有啲罅隙嗱，萬一你有啲罅隙，你快啲好縫補啦。如果唔係咧，呢、這個世界總係有人想插只腳入嚟嘅。 哦， 係咪？即係我覺得保持嗰個婚姻關係或者嗰種甜蜜咧，係防備婚外情一個最。我覺得有最好最有效嘅方法，因為我哋兩個都咁 sweet 到根本不搞外求啦。我一出街我就拖住我老婆，一出街我就翹住我老公咁。咁人哋會睇到，同埋唔係做出嚟噶嘛，係我真正嘅感受。我記得有一次喺嗰陣時好早期喺團契裏面，嗰陣時我哋未結婚嘅，咁我哋拖住手翻教會啦。咁我哋係少年團契導師，咁嗰班。小朋友咧，嗰班 form two 仔、form three 仔， 哇，拖手啊！ 哇，拖手啊！你兩個拖手，咁我話我哋中意呢個拖住呢個冇問題嘅喎，我中意呢個拖住嗰個就唔得啫，係咪？咁即係我點解拖手呢一樣嘢，或者 express 你嗰個愛意係要收埋嘅咧？我係要俾年輕人睇到。戀愛是可以很健康的一個關係嚟嘅。爹哋媽咪不是收埋，不是就喺房度即係先至恩愛。我是出到嚟可以拖住，你可以感受到嗰種和諧。咁我諗對小朋友嘅成長都有加咗一份安全感咯。 係，所以唔好成日喺啲細路面前鬧個老公啦，真係啊！多謝曬 Joanna，thank you， 多謝你嘅邀請 ，thank you。 解释感情，以你热恋的经要改过例证，宁欲那么无形，人类那么难明。愿你懂，愿你给我说清，爱与不爱，问你怎么肯定。哄骗自己的谎话怎去辨证？还是你需要我才自觉，竟然就恋爱？合眼睛， 就当梦游仙境。双手拥抱过，嘴巴亲吻过，但你敢不敢说已爱过？想不起如何，讲不出为何，就算千发征伐，曾是刻骨铭心的爱过，总觉欠些什么。但我确定这假设没错。靠我一分，让我不必痛惊。信这感的魔术，只要耐心。 系啊，好多时候即系要从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如果唔系识去做 Anna 咧，即系磨利都好难去明白。即、就、系、是、要逐步逐步咁样咧，叫你冷静啲，系啦，慢慢去学点样去爱，点样去学爱人，其实都系爱自己嘅一个方法。 同埋咧，成日都讲嘅，即系咧你自己代入咗落去嘅时候、嗯，你一定麻木噶，你一定谂嘅嘢可能唔理智，你就一定要身边一啲好理智或者好有呢方面认知嘅人去帮你啦。 即系局外人啦，正所谓系咪啊？同埋即系我谂喺个恋爱过程当中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认识自己嘅一个过程咯， 系甚至乎成日话哦，结咗婚之后修成正果，其实我觉得唔系啊，全部都系一个学习，点样相处，点样继续 keep 住所有嘅嘢、嗯，都系一个教育， 永远都系学唔晒嘅人生喺呢一个课堂里边，包括系学点样去爱啊，有啊，妹姐梅艳芳嘅爱的教育啊，多谢 Joann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系输入病例，其余1宗系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系32岁男子，喺旺角弥敦道惠丰中心的丰泽电器上班，几十个员工需要检疫。患者上个月28号至到本月3号曾到鲤鱼门广场地下街市买餸，之前有2宗个案的患者亦都曾经到过呢个街市。卫生防护中心担心有隐形传播链，要求上月24号之后曾经去过鲤鱼门广场地下街市的逗留超过2个钟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另外，患者太太上个月24号在联合医院分娩，患者上月23至到26号曾经到联合医院，上个月19号同埋27号曾经到观塘母婴健康院，卫生防护中心会同健康院跟进。而家患者太太同婴儿都喺检疫中心。政府今日起恢复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有原本在3月底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市民早上到接种中心，话理解早前停打针的做法。有市民就话担心疫苗安全问题，但亦希望尽早接种可以外出旅游。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阮国勇话，已经检查新一批伏必泰疫苗，发现冇受污染，市民唔使担心。至于有外籍男子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但去错疫苗中心并错打科兴疫苗，袁国勇认为是个别事件。他又说假期后确诊宗数增多并不出奇，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民主党举行党员交流会，主席罗建熙说会上党员未能为参选立法会与否达成共识，稍后会举行会员大会决定。他说民主党决定未来参选与否，对民主党或反对派未来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党内同意花更多时间讨论清楚，目前并不急于决定，最迟将会在9月选委会选举后决定。罗建熙说民主党最大收入来源并非成员出任立法会议员上缴党内的薪金，资源亦非党内现阶段最严峻的问题。他又说倾向建议民主党区议员宣誓，相信稍后会举行中委会追认决定。 两名警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两人已经被停职。警方话上个月29号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涉嫌非法入境的非华裔女子，其后被带返深水埗警署扣留，并在被捕女子见证下封存个人财物。被捕女子在本月2号点算财物时声称部分个人物品失踪，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第二队调查后，昨晚在九龙城区拘捕两名分别55和42岁的男警务人员，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两人已获准保释候查，四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27点，上升37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073点，上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1，人民币离岸价6.55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83美元，卖出1,73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呀？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Hello Wingo，Hello， 我想话咧，成日咧一到呢啲时候咧，有好多朱古力嘅铺头都会整一啲复活朱古力噶嘛，个蛋形状、或者可能系啲复活兔嘅形状啊咁样噶。咁咧最近我都收到两粒嘢，令到我觉得，咦，不如讲下复活节呢个主题啦。 都好、 咁我想话啦，今日啦讲嘅复活节系咪就系又系讲翻我哋平时讲嗰、那个听到由细到大听到嗰个嘅古仔咧？ 唔系，我哋今日讲 Easter Bunny。 系 咁咧，其实咧佢系曙光女神， 即系佢嗰只兔仔你讲紧。 冇错，咁佢系一只曙光女神救翻嘅兔仔嚟嘅。 系 咁，因为咧佢系有呢个死后复生嘅能量，所以咧当佢可以生蛋嘅时候咧，就代表佢祝福你可以重生，咁令到你有新嘅希望啦。而且因为佢嘅蛋咧系具有唔同嘅花纹咧，就唔同嘅智慧啊，或者唔同嘅 function， 代表女神嘅祝福。所以呢个 Easter Bunny 咧，佢系可以为你带嚟好运之余咧，佢仲会收埋呢只蛋肉。嗱，所以我哋有 收埋噶佢， 冇错。有个游戏就系、不如去搵蛋啦。 哎呀，早排咧未有疫情嘅时候咧、我知道香港某一个沙滩咧系搞咗个亲子嘅比赛，系俾啲 啲小朋友一家大細啦，係啦，佢就喺個沙灘度賣咗啲雞蛋，賣咗呢啲復活蛋， 冇錯， 就叫大家咧去尋寶，尋翻啲蛋出嚟，好得意噶。 係啦，因為咧，當你揾到唔同種類嘅蛋啦，上面嘅圖案咧就代表啊，佢對你唔同嘅祝福。譬如如果畫咗植物咧，就代表啊，你今年會有新嘅起源。 哦，原來入面原來嗰啲花紋又有唔同寓意噶。我見到有啲頭先你講植物啦，即係藤咁樣噶啦，有啲就可能菱形啊，有啲圓形點波波啊，即係又係都係有分寓意嘅。 如果佢畫到好似隻雀仔咁樣，通常菱形呢啲就似嗰隻羽毛啊咁樣咧，佢就代表啊祝福你可以展翅高飛，或者係祝福你啊今年咧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希望，因為雀仔都係有個希望飛出去啊嘛。咁如果想移民嘅朋友都要揾到隻有雀仔嘅蛋啦。咁但係咧，如果咧好似一個昆蟲咁樣係一個巢咁樣嘅嘢，或者係你見到一行行線形嘅咧，其實咧佢就係代表啊，你今年可以揾到錢啊？點解咧？即網啊，即巢咁嘅意思。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見到好似有隻羊啊，或者可能係一啲馬啊，咁就祝福你啊，今年會揾到你想要嘅工作。如果咧可能係一啲，譬如你見到一啲尖牙或者系三角形咧， 锯齿形， 冇错，佢就代表啊，今年虽然有惊险，不过唔怕，因为咧神会保护你啊。 系，哇，原来复活蛋都有咁多唔同嘅一啲典故啊。咁但系咧，同埋头先所讲咧，原来唔话知点解啲人成日会将啲朱古力整条复活蛋形状，原来俾呢个你就代表俾一啲祝福你。 系噶， 咁俾只兔你，咁啊佢啱啱先重生噶嘛， 系啊， 我又识翻佢， 咁就唔好。不过你知唔知道喺日本兔仔好特别噶？ 系咩咧？ 因为其实咧，日本有间神社咧，兔仔系代表恋爱之神、哦。咁咧，其实咧，日本咧恋爱都系靠兔仔啊。点解咧？就因为日本古时啊，就百万神明嘅统治者咧，就有个仔啦。咁佢咧就想去娶一个女仔、哦。咁但系其实好多人争噶嘛。 系啊系啊。 咁咧就有一只受伤嘅兔仔就喺河边，咁佢。救咗呢只兔仔， 你讲个男仔救咗个女仔救咗， 个男仔救咗个兔仔， 系， 然后呢 就唔系救咗个女仔， 唔系救咗个女仔，嗱冇救到女仔啊， 系啦，就救咗 兔仔啫，救咗一只受伤嘅兔仔，咁然之后咧呢只兔仔咧就话俾佢听，因为你救咗我啊，咁、我就祝福你，你会娶到呢个有钱女嘅，你会娶到呢个公主嘅、哦，而且咧你仲会成为皇帝添，喺日本咧有好多神像咧就系、是、呢个佢哋结缘嘅经过啊， 哦。哦、我见过呢一个铜像啊，跟住侧边有只兔仔企咗喺度望住个男人，但我永远唔知道系咩嚟噶。 祝福爱情嘅嗱，记住，如果你再一次见到咧，就揾一粒白色嘅石头摆上嗰只兔仔上面。 系 点解咧？ 石头摆上兔仔，个兔仔好难摆石头噶、哦。见到张图， 冇错。但如果摆到，就代表你同呢个人可以永远行落去，因为兔仔祝福你。 哦，即系我谂住一个人、一个对象啦，跟住就将一粒石头摆喺个兔仔上面。 可以。 咁我摆粒细啲嘅石。咪得咯，唔好摆到好大。 咁但系要系白色咯， 哦，石春咯， 可以嘅， 系咯， 因为佢真系有白兔神社噶，好可爱。你见到好多人都摆石头上去噶， 系、劲多啊， 冇错。 但我想讲咧、我成日平时咧日本就见到好多关于猫啊，即系我哋嗰啲叫招财猫嗰啲噶嘛。咁、我想话系咪有一个庙咧系有劲多兔嘅山头上面？ 冇错，嗱，其实咧嗰、个系一个岛嚟嘅，咁佢上面咧就有好多兔仔，但其实佢就冇神社嘅，佢一个动物岛，咁就系俾兔仔住嘅、 我知道有呢个岛啊， 系啊，咁所以咧又有少少分别嘅，因为咧如果你话真系神社咧，佢就喺八方岛嗰边啦。咁同埋咧，佢系for你祝福爱情嘅啫，佢呢、个。神社咧就唔建议你其他嘢嘅，佢真系希望你结缘，譬如你想结好朋友都得、但系如果你话 即系又系情方面嘅、任何一种情，亲情、友情、爱情乜都得， 亲情唔得，佢真系课我同呢个人系唔识嘅，咁、我哋咁样交替，希望人生有交替点，咁、样先适合嘅。 哦，明白。咁、好啦，咁啊呢一个就系头先所讲嘅庙啦，或者去嗰个兔仔岛。 冇错。 但系兔仔 好得意噶， 好得意啊！白色嗰个兔仔。 系点解要白色呢、 有分噶。 其实咧，你会发觉佢大部分嘅结缘物品啦，都系白色嘅、因为咧白色代表纯洁嘅爱情。咁所以纯洁嘅爱情咧就系、 我起碼同你之間係真心相愛嘛。 我記得你上次有一次講過，有啲粉紅色嘅就唔同喎。 冇錯， 唔記得咗係咩啦。 粉紅色咧就係揾新嘅愛情，咁、所以如果你見到白色咧，就代表啊我已經有心目中嘅對象噶啦，咁我就揀白色啦。咁、另外咧，你會發覺佢哋好中意用粉紅色，因為耳仔只兔仔係有粉紅色噶嘛。咁、而且咧，其實咧好中意咧用圓形，有毛。你發覺啊，日本人點解喺個袋度有好多毛神神嘅毛？ 係 圓形嘅咧，其實都係同呢個神社有關。 嚇、 因為咧， 我以為係嗰啲之前啲潮流物咧，即係咪有條尾啊？ 都係，佢都係潮流物嘅一種 嚟噶嘛。 但係其實咧，佢係代表你同愛情已經結咗緣啦，同埋圓郁郁代表咩？美滿幸福，同埋。点解要系白色？点解系毛层层咧？就系、代表佢觉得你好温柔， 但系 佢 一定要白色嘅毛啊！ 佢哋系比较建议咁嘅，但系当然啦、之后就变化咗，又有豹纹啊，又有橙色啊咁样啦。咁但系最原始系咁样嘅， 因为咧对于我嚟讲咧，我个人比较污糟同垃圾啊嘛。嗰只白色嘅毛咧，好快就一定会变成灰色。 咁如果你整灰色佢之外咧，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喺呢个白色嘅毛上面咧整一个红点。因为 佢整定系我自己整啊？ 你自己整都得嘅，因为咧，其实你会见到佢摆上去嘅石春咧，上面都有粉红色嘅点，通常系手指毛嚟嘅，就系讲紧嗱，我真系将我自己嘅缘分摆咗上去俾你啦，咁、我希望我可以揾到一个结缘嘅人士啦， 即系希望你帮助我啦，就系因为我想祈求你帮我实现呢个愿望， 冇错。 但我想话啦，头先你讲嗰条尾啊，或者啲祝福嘅兔仔，头先我睇到咧，好靓嗰只兔仔，好可爱。我想话系咪就系喺头先你所讲嗰间庙嗰度就会有啊？ 系啊，同埋其实咧， 其他庙就冇嘅。 系啦，但系佢附近咧有一个叫白兔海湾啦，咁就系传说话佢哋相遇嘅地方。咁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喺嗰度先执石仔咧，系更好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仲执唔执到我就唔知啦，因为我未去过。不过我都觉得张相好靓嘅。咁但系因为咧，佢距离市中心有啲远啊。咁我自己就觉得啊，你可以去嗰头附近玩下都好嘅。佢其实喺边咧？佢就喺鸟取。园嗰度啦， 鸟取园 系啦， 明白。好啦，咁啊，头先所讲嘅就系个兔仔庙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日本即系祈求爱情嘅方法啦。讲紧复活节个兔仔嘅由来，仲有冇啲关于复活节嘅嘢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 嗱，其实咧有啲人咧就话复活蛋咧系代表友情嘅，咁系祝愿嘅方式嚟嘅。咁咧有啲人就话一定送要送两只嘅，点解咧？第一只系新生，第二只先系重生，所以咧。有好多人就话啊，如果你要食复活蛋咧，就可以食两只。咁但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啦，因为十五世纪好多人都系为咗纪念耶稣，所以先有呢个复活节噶嘛。咁好多人就话，咁系咪一定要复活噶？嗱，其实咧复活呢两个字咧，如果喺占卜上面咧，就系讲紧你希望呢件事有一个新嘅睇法，所以 新嘅开始 冇错。所以你食复活蛋，有啲人话我食两只，我其实系希望自己有新嘅感觉，或者揾一个新嘅兴趣都可以嘅。 哦，又或者想有个新嘅局面。如果譬如你喺个死胡同喺死结入面，你点样可以放开自己咧，都可以当系一个新开始。 冇错，因为始终佢其实系近春分嘅，春分咧就系我哋会西方人就觉得，喂，其实。春分是祝福自己的，因为其实古代人就觉得春分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它代表蛇头的开始，那就代表一个蛇的神会降临。没错，其实呢蛇好重要嘅，因为蛇咧佢会脱皮噶嘛，咁就代表将旧有嘅嘢都唔要，所以咧外国人系特别紧张春分嘅能量，代表啊我终于可以脱离冬天嘅问题或者唔舒服，所以蛇咧喺复活节原来都有啲拉楞噶。 哦，嗱咁啊讲完呢个蛇啦，讲完复活节嘅所有周边嘅嘢啦，咁我想问一下 Rainbow 啦，一阵间咧个心理测验系讲啲乜嘢嘅咧？会唔会都系希望咧我哋喺个死胡同入面有重生嘅机会咧？ 因为复活啊嘛，咁最重要嘅就系大步揽过啦，咁、所以就系睇下你系咪一个大步揽过嘅人啦。 好啊，最紧要就系每一样嘢都可以大步揽过啊。 冇错。 怎么想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哀伤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 需暂时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 一个成日都遇到一啲事、不过你又最后大步揽过嘅人咧 ，Rainbow 已经将啲牌咧摆咗上去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嗰度噶啦 ，A、B、C、D 有四只牌俾大家拣，咁听众们咧，我哋会逐一咧讲一讲嗰只牌大概系点嘅样嘅。咁第一只牌咧就系、有一个女仔，个女仔咧哇好劲啊，眯埋咗只眼，咁跟住亦都有一个好似蝴蝶结咁样啦，戴住喺个耳仔嗰度，好似感觉上面话俾你听，我唔会听任何嘢噶啦。同一时间咧，佢最劲嘅就系咩咧？侧边佢摸住咗一只狮子个头。完全不是怕个狮子，是驾驭紧嘅狮子嘅。 犀利啊！ 咩啊？ 呢只牌梗系好牌啦，力量嚟噶嘛。咁咧、当然啦，如果你话你会唔会大步揽过，就系、因为你嘅自信，因为你嘅肯定，所以你每次都会大步揽过。其实咧抽到呢只牌嘅朋友啦，我会话特别喺事业上面啦，因为另外一只牌系权杖八。咁就代表其实喺事业上面你。可以大步揽过，因为你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做乜、只要你每一次找回你的自信，找回你信任的地方，那你自然就可以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去大步揽过的。 哦，那好啦，那我想说啦，你可不可以给一只牌他、建议一下他，告诉他他用什么方法可以增强他这个的自信，或者增强他再一次即是再劲一点的大步揽过的方法呢？ 好，咁啊，圣杯三啦，其实圣杯三就代表多啲帮朋友咯。当朋友去认同你或者俾信心你嘅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真系几好，所以可以多啲去结识朋友或者同朋友分享你嘅经历， 系即系种多啲关于朋友嘅种子、人缘嘅种子。因为成日都讲嘅，有好多时咧，只要如果你咧人际关系好嘅话，系帮你解决好多嘢噶，尤其是喺职场上面啦。 都啱。 好啦，到第二只牌啦。 好，第二隻牌啦，就是权杖九啦。 嗯， 咁其实 哇，一睇好唔开心喎、 啊。冇错，你点解唔可以大步揽过？嗱，呢隻牌真系有少少困难。 系啊，因为见到嗰个人就坐喺度，好多苦恼啦。 因为其实咧，呢隻牌咧后面咧就有八支权杖，跟、住然之后佢咧就坐咗一个木上面啦，咁、然之后好唔开心咁样，又挨住支权杖。点解咧？就是、因为其实系你自己嘅固执或者纹身啦，令到你冇办法大步揽过。你唔肯去改变个方针或者方法。就導致好多嘢你都做得唔好、其實只要你願意去改善或者唔好咁執着，多啲同人哋溝通或者多啲睇個大局面，咁你就會大步攬過，因為你已經九成搞掂㗎啦，你爭最尾一步啫。 呢、個反而同第一隻牌好大對比嘅就係佢好冇自信，係、 啊， 係因為佢就自己獨自苦惱，其實佢搞得掂嘅， 冇錯。 點樣可以增強佢自信啊？ 咁巧喎，即係幫你抽呢就抽到權杖十、就代表呢其實前面已經有路或者有方法俾你去做。多啲踏出去，然之后去揾新嘅机会咧，咁就可以行埋最后嗰步啦。 嗯，好啦，咁第三隻牌， 好，第三隻牌咧就系黑白两隻马啦。咁有个人企喺上面，然之后后边有好多城堡。咁呢隻牌就叫战车。咁呢隻牌咧就代表，其实咧你每一次都喺战场上边嘅。 嗯， 好多时就系咩 last minute 你先大步揽过咯， 即系临死前我冇事， 冇错，临死前都可以进步，临死前都可以揾到方向。 系。 哼，我都是敬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总有贵人帮你啊。 哦， 没错。 即是他就凡事不需要好像第二隻牌那样要中这些人缘的。他自自然然就有人缘，因为他自自然然一早识朋友的时候已经种下了一些好的因了。 咁另外咧就係、寶劍六啦，咁寶劍六就係幫你抽啊，點樣可以再提升咧？咁寶劍六就係代表其實你只要相信呢個方向照做，咁就 OK 噶啦。 好，咁啊至於第四隻牌啦、第四隻牌見到咧一個嘅皇帝啊，咁咧佢就好似好苦惱愁愁咁坐咗喺個草地度啦，跟住戴住咗皇冠，咁啊手上面揸住咗係咪叫權杖啊？但係另一隻手就托住自己嘅下巴喺度沉思緊，佢樣好唔開心、 啊。冇錯啊， 佢好似嗰個叫咩打仗失敗。 因为呢、这个一个皇帝牌嚟嘅，佢的而且确喺度谂紧我下一步应该点做。其实呢啲人咧，佢大步冧过咧，系因为佢嘅坚持同埋嘅执着。我愿意为我自己嘅问题负上责任。但其实你系有啲困难难大步冧过，原因咧就系、可能你好要面啦，你唔肯去揾朋友帮啦、甚至乎可能系咩咧，就是、你好执着喺你个位度，你唔肯妥协啦，唔、肯臣服啦，咁就导致你难以大步揽过。咁、有只 suggestion 嘅牌，咁啊再帮你抽啦，就抽到审判。咁真系咧，其实应该去问下身边嘅人，其实佢哋已经 ready 帮你嘅、但系正正因为你唔肯开口，佢哋又唔好意思问你，因为知道你要面，咁就帮你唔到咯。 哦，咁啊，有冇得可以再好啲噶？即系佢唔要面嘅话，点样可以要面啲、或者点样可以令人帮佢咧？好苦恼啊！ 我自己觉得咧，另一半好重要，因为再抽咧就抽到权杖女王，所以其实咧可能咧你多啲同你另一半倾，可能佢未必真系可以喺呢件事度帮你，但系佢可以修复翻你嘅情绪，令到你啊感受到满满嘅爱，咁我可以重新出发咯。 系咁啊，其实所有嘅即系遇到难题嘅朋友明嘅，即系你可能会好苦恼或者喺个死胡同入面，因为个死结嚟噶嘛，好想挣扎，但系个感觉又好似挣扎唔到，起唔翻身咁。但系其实好多嘢都系发自于自己嘅内心，只要你有勇气，只要你咧即系真系做足晒准备嘅话，你几时都可以翻到身嘅，唔需要去到最后嘅时候先至大步揽过。今日 thank you 晒 Rainbow， 多谢， 拜拜。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嘿，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相信爱会死，我相信自己。呜呜呜呜呜呜，还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真细，能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降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谁废？为谁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 实实与你一世。 做到一個即係大步攬過嘅人咧，係真係人生嘅福氣嚟嘅，真係啊！ 係啊，就算咧，即係你遇到一啲唔開心嘅事都好啦，都要應承我哋，你一定可以大步攬過嘅。 化險為夷啊！ 係唔知我哋講噶 ，Eva 都係咁講。 I promise。 係今日要同大家講聲復活節快樂之餘，拜拜都要講聲啦。 係啊，仲有一日啦，係咪啊？ 仲有一日假期 放假，係啊嚇。咁啊，下次見，拜拜。